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第二天，宋满醒很早，精神也比昨天好很多，早起在周迷搀扶下洗漱，然后绕着走廊缓慢活动。宋满说话气息极虚弱，简直是拿了命在聊八卦，问周迷： 昨天那位谭先生是什么人啊？ 他是怎么自我介绍的？ 他说是你一熟人。我说工作上认识的。他说那也不算。我又说那朋友介绍的。他说那还是不算。我说那不会是姐夫吧？他就笑了。 周迷被他一堆的你说我说搞晕了。 你倒是有精力说这么多话。 所以到底是什么人呀？ 熟人。 你不想说也不用拿我当傻子啊。前几年你带窦宇航来跟我见面，也是这么遮遮掩掩的态度。 你还不傻？你够傻了。 周迷反正是打太极，活动过又回到病房。周迷买了早餐回来，吃过之后，宋满还得开始今天份的输液。到中午，崔家航来医院探望，他出差回来，急匆匆地过来，带了一个果篮，一束鲜花，坐下跟姐妹俩聊天，不由笑着开口： 前几年我外婆做手术，也是在这医院，床位难等得很，怕是排了快半个多月吧。我今天才知道，这医院居然还有 VIP 病房，这是对外的吗？该怎么预约啊？ 我也不清楚，一个朋友安排的。 然后过了没十分钟，周迷口中的这位朋友就又来了，进来很有些轻车熟路的意思，也没特意打招呼，直接对着周迷开口： 啊，开会路过这儿，过来看看。 谭燕西转头冲病床上的宋满扬了扬下巴，就当是打招呼了： 早。 崔家航是现场唯一深感震惊的人，那回在赵野工作室屏风后头坐着的那个人，可不就是眼前这人？他还记得，也很难不记得，这种气度和长相的现实里也遇不到几个。可这才多久，就在宋满的病房里第二回碰到了。他记得上回周迷的态度不像是和这个人认识的，怎么今回再看倒不比他这个共事大半年的同事陌生。崔家航再看周迷，神情已有些复杂了。他这发症的时候，这人已经跟宋满画上了家常。 你跟你姐吃早饭了吗？ 吃了。 还得输一天液， 药水减半了，估计上午就能打完。 你自己盯着点，要你姐也抽空休息。 毕竟是我姐姐，我也是知道心疼的。 宋满笑意暧昧，谭燕西也跟着笑了声。眼下崔家航觉得自己是个十足多余的外人，以要赶回去公司销假为由向周迷告辞。周迷将他送到电梯口，崔家航一肚子的疑问还是憋住了，等电梯的时候笑了笑，故作轻松的语气： 你这儿有人照应就好。什么时候能复工？ 等宋满出院。 医院待着无聊，拉我双排啊。 不嫌我菜了？ 调星再打回去就行呗。 叮的一声，电梯到了，崔家航走进去， 冲他挥挥手，电梯门合上一瞬间，他眼里笑意顷刻消失。周迷再回到病房，谭燕西还在跟宋满持续没什么营养的对话。他有时候都嫌宋满叽叽喳喳吵闹得紧，谭燕西倒忍得了他。这会儿两人在扯什么大学食堂好吃不好吃的问题，也不知道他俩话题怎么偏了这十万八千里。周迷提醒谭燕西：“ 你不是还要去开会吗？” 哇，姐，你这么说，三哥以为你是在赶人呢。 确实得走了。 嗯，姐，你不送一下？ 周迷瞪他一眼，他忙开口：“ 哎呦，大公主，我错了。” 大公主。 谭燕西琢磨了一下，觉得有趣。周迷没做声，抬手翻了一下输液袋，药水还多，嘴上也不说要送，直往门口走去，侧一下身等谭燕西走出来。谭燕西反手将门半关，和他并肩往电梯口走去。停车场离住院部不远，所以谭燕西没穿外套，只着一件黑色圆领的套头毛衣，肩膀宽而平直。周迷身高不矮，和他并肩，也很能感觉到他个子有多高。从走廊一路过去，还是沉默着。进了电梯，他们被岩层进来的人一直挤至角落。谭燕西微微蹙眉，背身朝外，他似乎很不喜这种拥挤场合，表情已经有些忍耐的不快。周迷下意识伸手放在他身侧，替他挡了挡旁边挤过来的一个中年男人。谭燕西垂眸看了一眼，确实就是抓住了他的手臂，往自己跟前一带，转而变成由他挡住那些无意识的拥挤。他轻笑了一声：“ 这事儿不至于叫你来做。”“ 也没什么。”“ 总算跟我说话了，从你嘴里撬一句话怎么这么难？” 谭燕西用了一种玩笑的语气，站得太近，比以前的任意一回都深。周迷抬眼只能看见他的白皙的脖口，说话时喉结微微滚动，喉结旁边有一粒淡褐色的小痣，生在这个位置实在过分有禁欲感。可谭燕西或许压根儿不是禁欲的人，他只好目光去数他毛衣上的条纹，声音倒是平静的，莫若说是一贯的冷清。“ 久了你就知道，我就是很无趣的一个人。” 谭燕西笑着重复他这句话的头两个字。“ 久了。” 周迷屏了一下呼吸，这趟电梯终于到达一楼，他们两人最后走出电梯。“ 送我到停车场。” 周迷还是没说好，但脚步没停。从住院部到停车场要经过一条两侧栽种梧桐树的步道。带宋满来这里做检查的第一天，周迷就发现这医院除了新建的一栋住院楼，其余都是上世纪30年代的建筑改建，还保留了那时候古朴端庄的外观。路两旁的梧桐树听说那时就已经种下了，仔细瞧能从树干里找出弹孔，弹片都还留在里面，因此每次来周迷都能从空气里觉出厚重的分量。走在这步道上，一旦不说话会觉得那寂静比什么都要静。周迷有些忍不了这种厚重感的寂静，终于是主动出声：“ 宋满叫你三哥。”“ 啊，他问该怎么称呼我，我说家里有些堂表关系的弟弟妹妹或是年纪比我小的朋友，一般都这么叫我。” 那我该怎么称呼你？ 周迷声音轻轻的，有些清脆而易碎的质感。 你愿意，也可以这么称呼。 周迷沉默一刹。 如果我不愿意呢？ 年纪比我小的朋友，这涵盖的范围过分之广，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不想被这么笼统的分在这里面。谭燕西脚步一停，往横里走了半步，他也跟着停下，好似被他拦住。他一手抄在裤子口袋里，低头看着他，声音里带笑。 你想怎么称呼？ 周迷没敢抬头，不想撞进他眼睛里。 我就叫你谭燕西。 可以，都随你。 周迷眼尾微微一颤，目光垂落，因此瞧见路面上投在他脚边的淡淡影子，头顶扶着他的身影，远近的界限很不分明。他笑着开口， 很少有人这么连名带姓的叫我。 仿佛看穿他不愿同流的心思，却不拆穿，只是纵容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